是不是到了分手的时间？ 为你死而无憾。

到的永远在骚动，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，玫瑰的红容易受伤的梦，握在手中却流失于指缝又落空。 在这温暖的房间，我于是慢慢发现，相聚其实就是一种缘，多值得纪念。在这温暖的房间，我们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达到理想不太易，即使有信心，斗志却抑止。谁人定我去滑流，定我心中的宇宙，只想靠两手向理想挥手。问飞天几高，心中只比天更高，自信打不死的心态活到老。 Ya entendí que la flor más bella sea de Dios. Diría mi vida y en cuán Wey和流浪心碎的海洋唱，你会看见，我看见云，看见太阳，经典的大地重复着悲伤，擦走那带不走你的天堂，风干后会留下彩虹泪光，擦走那留下，总会有个。